十个十，砖，一个 ，umk，umk，umk，umk， 三 ，ilan，ilan，ilan，ilan， 四 ，duin，duin，duin，duin， 五 ，sunja，sunja，sunja，sunja。六 ，nyungun，nyungun，nyungun，nyungun，nyungun。七 ，nadan，nadan，nadan，nadan。九 ，wuyun，wuyun，wuyun，wuyun。写作 ，arambi，arambi。Arambi， 姓 ，Hala， 没有 ，Aku， 工作 ，Wilambi。年龄 ，se， 怎么样 ？adaramo， 名字 ，gebu， 读 ，hulambi。呼兰比，呼兰比，可以，欧比，欧比，欧比，欧比，欧比，几个，多少个，五度，五度，五度，五度，五度，身体，自己，波耶，波耶，波耶。波耶，波耶，鼻子 ，ovoro， 耳朵 ，shan， 手 ，gala。嘎啦嘎啦，头捂住捂住捂住捂住捂住，头发毛扶捏和扶捏和扶捏和扶捏和扶捏和，牙齿威和威和威和威和，眼睛 ，yasa， 腿脚 ，but，嘴 ，anga，脖子 ，maven， 脸 ，de re，